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88集，宋成双搭着云剑威的肩膀和他咬耳朵，不知道在说什么悄悄话。 微微，你觉得你哥和麦玄学姐站一块儿搭不搭？ 搭。 我感觉你哥这回真要开片了，他最近老和麦玄姐见面，昨天他俩还一起拍了毕业照，你知道吗？就我们学院弄的那个最美毕业照的活动，就找到你哥和麦玄姐。我去，那画面，哎呦，过几天照片就发公众号，我敢说到时候肯定要引起轰动。 宋成双聊起八卦一脸兴奋，云建威配合道， 那是，麦玄姐长得那么好看，拍出的照片肯定好看。 别人拍毕业照，你在那兴奋个什么劲儿啊？ 万年单身风风说不定要脱单了，你作为室友难道就不激动吗？哎，算了，你有女朋友，你不懂。 殷崇回头看一眼走在后头的齐峰和麦玄， 我真没看出来他有一丁点要脱单的迹象，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地控。 云建威戴着顶鸭舌帽，偶尔和他俩搭一句话。太阳很大，他就当自己被晒蔫了。坐车的时候，云建威滴溜溜跟着殷崇上了一辆车，宋成双也挤了上去，前头副驾驶也被一个学长占了。宋成双放下车窗，和外头的齐峰和麦玄热情挥手， 你俩坐下一辆吧，我们先带弟弟走了。 齐峰只得站在车外看着车开走，云建威坐在殷崇和宋成双中间低头玩手机，也不看车外。等车都开出去很久后，他才抬起头。殷崇和宋成双在闲聊，云建威看着车前窗外不断后退的街景，出租车驶上大桥，桥洞切割天光，随着车平缓行驶，光影交错映落，水泥的拐角清晰分明，光向四面八方散射，无形无声，只有看似的温暖。抵达聚餐地后，云建威他们先一步落座，殷崇本想让云建威坐自己旁边，在旁边空一个位子给齐峰，然而云建威直接坐在了他和宋成双中间。殷崇好像明白了点什么，搭着云建威的椅背低头问他， 哎，和你哥闹别扭了？ 云建威玩手机随口答， 没有啊，干嘛这么问？ 看你一路都不搭理你哥。 我哥和麦玄姐一块儿，我去做什么电灯泡啊？ 殷崇疑惑摸摸下巴， 那什么意思啊？你哥喜欢麦玄吗？ 云建威漫不经心道， 他比较迟钝，就算喜欢也不会表现出来吧。 可是麦玄这个人…… 云建威竖起耳朵装作不经意， 怎么？ 正巧齐峰和麦玄一行人也到了，殷崇不再说什么，随手给云建威倒饮料。齐峰那模样显然是想坐在云建威旁边，但圆桌的一半边都坐满了，他只好坐在云建威的对面，麦玄紧跟着坐到他身边。菜品很快上桌，参加聚会的都是答辩完的人，大家一身轻松，说说笑笑，气氛很好。殷崇给正在实习的女朋友打完电话，转头给云建威夹菜。 弟弟想吃什么，哥哥给你夹。 云建威随他给自己夹菜，忽然小声问， 崇哥，你和菲菲姐谈了多久了？ 菲菲是殷崇的女朋友。殷崇答道， 大一就开始谈了。 你们会结婚吗？ 看我读完研以后找不找得到工作养活我俩吧。哎，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怎么想恋爱了？ 没有，就是觉得你这样真好，想谈恋爱就恋爱，想结婚就结婚。 难道你不是？你小子人缘这么好。 各位。 麦玄端着杯子站起身，打断了他们的对话。两人看着他大大方方朝所有人示意一圈，笑着开口。 很高兴能参加这次聚会，在座的都是学弟学妹，只有我是个老学姐，能打入咱们年轻人群体的内部，我还是很荣幸的。 大家都哄笑起来，云建威礼貌一起笑，殷崇一挑眉看向齐峰，齐峰却似乎在想心事，看着他俩的方向出神。 其实这次来呢，也主要是因为我的学弟齐峰。 麦玄兄弟般拍拍齐峰的背说道， 这个暑假一过，阿峰就是我的同门师弟了，黄老师还对我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开学后一定要好好带小齐师弟，千万不能浪费人才。我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，想着一定要先和阿峰搞好关系，一定不能让他在王老师面前说我坏话。 大家又笑起来，旁边有人拱拱齐峰，齐峰才回过神来。麦玄主动干了半杯酒，一桌人都给他鼓掌，在座的都是植保学院的人，多少有几个知道麦玄追齐峰追了4年，纷纷给齐峰递眼色。齐峰却和麦玄在说话，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挤眉弄眼。 微微弟弟， 宋成双拿着瓶酒凑过来， 要不要喝点小酒酒？ 云建威正啃羊排还没说话，就听对面齐峰开口， 哎，成双，他不喝酒。 齐峰认真道。麦玄也看过来，云建威转头对宋成双说， 嗯，我哥说我不喝酒。 宋成双一脸无语，嘀咕真就地控一边找人喝酒去了。英虫坐在一旁呵呵笑，低头和他女朋友发消息，云建威专心吃东西，吃着吃着忽然又觉得很没意思。他讨厌拖泥带水，讨厌一切的犹豫和胆怯，在追逐他哥的长久岁月里，他发足了最大马力的勇气，也用尽了所有的犹豫和胆怯。如今回头去看，他也不知是佩服自己还是讨厌自己。至今他的人生观点，爱就是爱，恨就是恨，喜欢就努力追求，讨厌就撇去如浮沫。时间和精力都很宝贵，应该最大限度花在自己认为快乐的事情上，如此才算有意义。他不想在无意义的事情上浪费自己。暑假来临那天，蝉疯狂叫嚣，绅士的气温达到恐怖的38摄氏度。即使坚强如云建威也没法出门了。家里开着冷气十足的空调，云建威穿着睡衣赖在沙发上，脸上盖本雅思真题书。 哎，念仔，快把阳台的衣服收进来，再晒衣服就要交了。 沈基念正坐在地上研究他买的扫地机器人。 不会交的。 云建威拿开书，看着和沈基念一起坐在地上研究扫地机器人的于浩。 哎，于浩，放假了你不回家？ 我被封印在这里了，只有绅士的气温回到35度以下才能解除封印。 那你今天晚上回去？ 你赶我？我付房租的。 沈金念想起什么， 哦，对了，我现在赚钱了，房租。 沈金念，我早就想说你了，天天画你那稿子画到2-3点，想修仙啊？你要是这么个挣钱法，趁早给我别画了啊！下次再被我逮到你房里半夜还有灯，我就直接进你屋里扔你电脑，听到没？